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晚上在跟店员的一个妹子闲聊，被妹子一句话感动到了。她说现在当然要穿好看的衣服，买好的化妆品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因为每一天都是今后最年轻的一天了。 我们的爱，我明白，一点。 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，忽然间听说有一个叫做八月忧郁症的东西。美国科学杂志给八月忧郁症做了一个短版本的解释，说它和星期天的恐惧差不多，只不过后者呢只是一天的时间而已。因为即将从放松的周末过渡到工作日，相比一周其他几天，我们周日这一天呢会有更多的睡眠质量问题，而八月是这种症状的加强版，我们更容易感觉到十分的焦虑，而且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。这一个月你都是这样的吗？一个人不管是平凡的还是不平凡的，其实只要自自然然地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去生活， 应该这就是最省力最快乐的人生选择了，你说呢？逛街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抱怨男朋友只顾着刷手机，或者是在旁边闷不作声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今天看到一项调查说，男人其实是天生不爱逛商场的。男人的思维方式比较理性，考虑问题喜欢从整体出发，不喜欢面对大量繁琐的细节。如果非要去商场，他们往往是直奔主题。有些男人面对商场拥挤的顾客和排长龙的状况，血压水平会升高，

人说，人生就是一次漂流，也许没有办法改变时间的流逝和命运的朝向，但在路途当中，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掌控漂流的速度和停留的地方，看愿意看的风景，去愿意去的地方。最近有消息说，中国现在两亿单身，800万人离婚。想起罗曼·罗兰所说的，我们对爱情不必勉强，对婚姻则要负责。其实结婚这件事情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，你说呢？ 徘徊着的，在路上的，你要走吗 ？Via Via， 易碎的。那也曾是我的模样，沸腾着的，不安着的，你要去哪 ？Via Via， 迷样的，沉着的，故事你真的在听吗？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像他，像那夜